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先复习一下。在前几章，耶稣已经好几次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并且在耶路撒冷，耶稣就是要被钉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那前面一章，第二十一章一开始，他们终于就到了，就进入耶路撒冷，很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但是耶稣也是卑微地骑着驴驹。那接下在第二十一章，耶稣就进了圣殿，洁净圣殿，因为那边本来很乱，他们在换钱做买卖，不应该在圣殿做这些。耶稣另外在圣殿也医治一些人，然后领受受这些小孩子的赞美。接下耶稣隔天就咒诅一个无花果树，因为它没有结果子，这也是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也没有结果子，结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所以他们也会受上帝的咒诅。接下来在第二十一章，宗教领导人就问耶稣，他仗着什么权柄做那些做他那些所做的事情。但是耶稣不回答他们， 他反而问他们一个问题，施洗约翰仗着什么权柄做他所做的事，他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的或者是从地上的。然后他们不回答，因为他怕如果说耶稣约翰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那耶稣会说为什么不信他。如果说是从地上来的，他们怕百姓，因为百姓都认为约翰，正确的认为约翰是先知。那最后在第二十一章，耶稣讲两个不同的比喻，那这两个比喻耶稣都在责备以色列人，特别是宗教以色列人的宗教领导人，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拒绝了悔改，像约翰叫他们悔改，也拒绝了上帝的先知，到最后拒绝耶稣自己。那这两个比喻里面都有一个父亲还有儿子。那特别是最后的第二个比喻三十三节到四十六节是非常关键的重要的比喻，也是跟二十二章蛮有关系的。那我想现在就复习着，就重新念这个最后这个凶恶的缘户的比喻，三十三节开始。耶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雅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就看耶稣真的是指责这些宗教领导人，整个以色列国，上帝把他的国度赐给他们，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子民，但是呢他们离开了耶和华，就不 听从他，也是拜偶像，所以上帝就差派先知来警告他们，叫他们要回到耶和华结果子，但是他们就是不听先知的话，甚至杀先知，到最后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他们将要杀他。那一天耶稣讲那个比喻是礼拜二，礼拜五他就被这些同样的宗教领导人被杀了他们定他死罪，交给比拉多，比拉多就定他死罪，被钉十字架上。那另外呢，耶稣就说要把这个国赐给其他的人，这个葡萄园赐给其他的人，就是外邦人。其实本来上帝要所有的人得救他也是透过旧约的时候，透过以色列人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神是谁，但是以色列人自己离开了真神。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到最后也是拒绝上帝的儿子，这个弥赛亚，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那就现在就外邦人就是来代替。那这个外邦人进入教会就是新的以色列人，上帝现在要透过新的以色列人来让世界认识真神。好，反正这个最后一个比喻跟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比喻是很有关系的。第二十二章一开始耶稣就再讲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就听这个比喻，然后看跟刚才的比喻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领入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所以首先这个比喻跟之前二十一章三十三到四十六节的比喻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首先都有一个人所以就第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家主，然后第二个比喻就是有这个国王，然后这个家主跟王一样都有仆人，并且都有儿子，一个关键的儿子。那第一个比喻里面他们就拒绝这些仆人最后也拒绝儿子。第二个比喻他们拒绝儿子，那最后所拒绝这个主人或者王的仆人另外一个拒绝他的儿子，他们到最后被毁灭给别人。那第二个比喻他们也就是他们的城市被烧了，然后最后要来复习但是没有穿礼服，他们也都在外面。那第二个比喻也是就是第一批人拒绝了，所以就另外邀请所有的人来进入这个宴席。好，所以是蛮类似。那两个比喻里面意思是什么？首先有上帝的先知，然后也有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那耶稣在这两个比喻里面很清楚说是上帝的儿子。那以色列人特别是领导人他们拒绝也甚至杀了先知也杀了耶稣，但是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呢耶稣就被杀了，但是第二个比喻他又复活了。其实有可能耶稣就要在这个是礼拜二的时候，有可能耶稣就要说你们礼拜五你们很快就要杀我，但是我就是要复活，就像他一直告诉门徒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在第二个比喻里面耶稣已经复活了。那最后类似的意义就是以色列人拒绝上帝，所以外邦人非常欢迎直接来到，透过耶稣基督直接来到上帝的国。所以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我已经开始谈也有不同的地方。那第二个比喻是什么意思？首先就像刚才所说的有上帝，然后他在就业的时候一直邀请一直关心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现在基督弥赛亚来可以来跟他一起，但是他们都拒绝拒绝来，拒绝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上帝就邀请所有的人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国里面，到最后也就是来到天堂在圣经里面天堂常常比喻像一个宴席，一个婚宴，特别是启示录一个婚宴那在这个婚宴里面呢，谁是新郎就是耶稣，谁是新娘就是教会，所有相信耶稣的人，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很清楚看到这个新郎耶稣，新娘教会。所以现在所有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是在上帝的国里面，也是进入天堂。那第二个比喻里面很多人拒绝来，所以现在当时是指以色列人拒绝，但是现在也可以说第二个比喻是现在上帝邀请所有的人来享受永生，享受 天堂这个宴席。但是跟那时候一样，很多人说哦，我太忙，我不要听关于耶稣的事，我不要听你们的，或者他们认为说我可以靠我自己。那所以有些做买卖，有些做他们的工作，反正就是不理。那就是跟现在一样，很多人就是拒绝来这个宴席。那另外有些人就是很多人到最后还是来，但是有一个人他没有穿礼服，所以最后他也是被赶出去了受这个惩罚在外面，也就是受地狱。就所以第一批人他们不理或者杀了甚至逼迫基督徒跟他们传讲福音，他们最后被烧毁了，就是受到地狱的痛苦。那没有穿礼服的人他也在外邦就是外面哀哭切齿了，也就是受地狱的痛苦。那关键的是 这是指谁？他们要去婚宴但是没有穿礼服。那当时应该了解当时的文化，如果一个国王请客，特别是这样子的情况，他邀请所有的人，无论是有钱的有穷的，道路上任何的人，他就是会，如果你没有礼服他就会提供礼服。所以没有理由你去这个国王的婚宴没有穿礼服，因为他就提供给你，你都不用做什么，都齐备好了，包括礼服都齐备好了。但是你如果选择我不用穿，我可以穿我自己的衣服就好了，就是指你拒绝耶稣。这个礼服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的义袍。所以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所说的，上帝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也是公义的袍子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所有受洗的人都是披戴穿上基督了。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进入这个婚宴，进入天堂，上帝的国得救，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公义披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配，我们都是不好的，所以有善的有恶的，我们都是恶的，但是穿上上帝给我们的礼服，就是耶稣的公义的袍子， 我们就能够因着他而进入这个婚宴。那所有的人认为说，我可以穿我自己，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善行，我自己的修炼。无论是非基督徒，他们靠他们的他们拜拜假神，或者拜祖先求他们帮助他们，或者他们的修炼，或者甚至一些说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所靠的到最后是他们的觉知，或者靠他们虔诚基督徒生活，靠他们在教会的服事，靠他们自己的善行，自己的修炼的虔诚。如果没有，如果真的没有在靠着耶稣基督跟他的义跑，他们也会在外面哀哭切齿了，因为他们没有靠着纯粹靠着耶稣基督，是蛮可怕的。好，所以这个比喻是 很特别的，我觉得要强调的就是第一个比喻里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虽然那个比喻没有提到，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复活，那这个就成全，完整的成全，做成上帝救恩 所需要做的。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成了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关于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救恩，耶稣成就一切的，都没有任何其他的要做。所以在第二个比喻里面，上帝就说都准备好了，你都不用做什么，所有的人欢迎来，连礼服我都给你，连信心我白白赐给你，借着福音，借着洗礼，我就给你穿上基督了，你就欢迎来。那这个是白白的。但是你如果觉得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去这个婚宴，或者我可以靠我自己，我不需要靠基督去这个婚宴去天堂，那最后还是有审判，就是地狱的痛苦。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比喻。那在这章里面，接下我们有三次的事件，人来找耶稣麻烦。第一批人是法利赛人，包括西律党的人；第二批人是撒都该人，另外一种一群组；然后第三次又是法利赛人找耶稣麻烦。那第一次他们问耶稣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就念他们问的问题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然后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就是15节开始，15到22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好，首先这个是蛮特别，因为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通常是仇敌。法利赛人是圣经老师，他们旧约圣经很熟，他们也就是教导百姓他们也是很严谨看上帝的道。那问题是说他们错误了解，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靠他们好好遵守，就靠这个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但是他们圣经之手，他们也是蛮好的人，但是他们也是非常讨厌这个罗马帝国因为他们想念当时大卫王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强的地上的国度所以他们通常不喜欢他们就是不喜欢西律党的人，因为西律党的人他们是支持西律王的这个整个家庭，就是统治者。那虽然这些西律王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跟罗马帝国一起合作，为了管辖管制这个以色列，所以他们非常讨厌西律党的人。但是这时候他们两个是一起来，并且问耶稣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 就是纳税的问题，要不要纳税给凯撒。那他们想啊，耶稣一定会到了，因为如果耶稣说你要给税的话，那法利赛人就可以告诉百姓说，你看他是 跟罗马政府是一伙的啊，所以百姓就不会喜欢耶稣。但是如果他说好， 你不要纳税，那西律党的人可以找耶稣的麻烦，就跟罗马政府说，好，你看他是叛徒，他是要百姓就是推翻这个罗马帝国，所以无论怎么样他们就可以找耶稣麻烦。他们都不喜欢耶稣，对耶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那耶稣马上就知道他们的恶意，他们也就说这些好听的话，你是诚诚实实的传上帝的道，就是他们是虚假的话。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那就叫他们把那个税钱纳税的钱给他看，谁的号谁的谁的像就是凯撒，所以这个明明是凯撒的，因为他的像他的号在那边，所以你要把这个把凯撒的给他，但是把上帝的要归给上帝的。那上帝的是什么？主要这个意思是什么？首先要了解这个政府，世上的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圣经很清楚，很多地方说我们要顺服政府。其实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那时候的政府真的是很腐败，真的是 很不好，也是对基督徒不好，但是保罗说还是说你要完整地顺服政府耶稣也是这样说，要纳税，因为上帝设立政府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让社会有规律，这个是好的政府是上帝的代表。但是呢，当政府所做的跟上帝的道、上帝的律法有冲突，特别是比如说当政府说你要拜我、拜我们、拜这个敬拜，要 把政府当作上帝，就比如说在这个硬币上就有凯撒，但是下面说类似就是你要敬拜这个凯撒的父亲 Augustus， 我忘记中文怎么说，就是像当作神一样，那这个当然是违背第一条诫，基督徒不仅是可以，是应该违背这样的政府所说的。所以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所以归给上帝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的信靠，我们的敬拜。我们不要信靠，我们不要敬拜政府，我们要信靠，我们要敬拜真神上帝。所以上帝的要给他，政府的如果没有跟上帝的有冲突，就是好好的顺服，好好的听政府的话耶稣的回答是蛮特别，也是他们听的就稀奇，就离开他走了。所以第一轮就失败了。那接下来就是第二轮，这次是撒都该人来。那撒都该人，我先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是另外一族人，他们是 没有像那个法利赛人那么多但是他们比较管的是政治的东西他们也是非常反对罗马政府。他们圣经也不是，他们主要不是圣经的老师，像法利赛人，他们也只接受旧约前五本书所谓的摩西五经其他的他们就不接受，并且呢跟这段也很有关，他们就不相信人死之后他们会复活，他们认为有点像进化论一样就是你肉体一死就完全没了，就结束了，你身体也大概认为，我不知道他们应该认为有灵魂，但是灵魂也结束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离了圣经蛮远很多地方。那他们这次他们也不喜欢耶稣，因为对他们也是一个威胁，他们也有很多这个，因为刚说他们比较晚的比较做这个政治的东西，就是管制方面百姓。那所以他们来找耶稣麻烦。那他们没有问耶稣一个陷阱的问题，他们主要是要嘲笑耶稣跟法利赛人认为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他们讲这个奇怪的故事来 就是让耶稣看起来很可笑的。那现在我就念这段经文，还有这个奇怪的一点，可笑的这个故事。23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了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好，所以他们就问这个耶稣关于这个奇怪的事件，就他应该不是真实的事情，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如果一个丈夫死了，没他妻子没有生孩子，那他的兄弟如果有兄弟的话，他要娶他的妻子，然后第一个孩子就是属于第一个丈夫。但是他们的例子就是说，好，第一个丈夫死了，第二个死了，一直到最后的兄弟，这个他也死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那在死人复活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有，但是说如果有你们所认为有死人复活的事，在他会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那耶稣就马上就回答他们：你们错了，他们两方面都错了，他们错了解死人复活是怎么样的事情，并且他们错了，他们认为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耶稣先处理第一个。死人复活之后，不像现在世人在世界一样，现在在这个世界一样世界的时候，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本来只有他们两个人，上帝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因为这个要遍满地面，要充满人，没有人，所以他们要生养众多所以其实这个婚姻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孩子，有下一代，并且堕落之后人会死，所以一定要继续生才会继续有人，对不对？但是在天堂不一样，因为没有死亡，并且已经会有一批人就是基督徒会进入天堂所以不需要生养众多，所以在天堂没有像地下的这个世界上婚姻不需要有生孩子，所以不像这边的。那到底天堂会怎么样，圣经没有讲的很多，但是毕竟就是至少这个不会像现在有婚姻，因为婚姻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孩子，那时候不需要没有死亡那他们会在这方面会像天使，所以他们人不会变成天使，但是他们会像天使一样不结婚不生孩子，所以他们错了，他们不了解这个复活的生活跟世上还在世上的生活是不同，特别是关于这边关于婚姻。那第二方面也是更重要方面，关于死人会不会复活，耶稣就用，所以他们只有接受旧约前五本书，所以耶稣也就用旧约前五本书，就是出埃及记，当摩西跟上帝对话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那当时摩西活着的时候，这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死了，但是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他们的肉体死了，但是他们灵魂还活着，他们人还是存在，不是不见了，不是结束了。所以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不了解，并且耶稣一开始他也就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上帝有能力叫死人复活，就像耶稣自己叫死人复活，上帝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你们都错了。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回答撒都该人。最后这次一样，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所以第二轮他们又失败了，耶稣又打败他们。那还有第三轮，关于最大的诫命，这次又轮到回到法利赛人。他们见耶稣 ，OK， 我现在就念34节到40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这时候法利赛人聚集，其中一个就问耶稣这个问题，希望他会讲错了，哪一个诫命是最大的。那耶稣就给一个标准答案，他们都会同意耶稣的答案。第一个是他们最熟悉的所谓的什么要听以色列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并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个是最大的。他们当时以色列人都会同意这个。那这第二个是相反的，也是重要的，也是在利未记里面，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爱上帝爱其他的人。这个就是十条诫一到三爱上帝，四到十要爱别人所以这两条诫命，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标准的答案，耶稣没有讲错。那现在我想简单的补充，这个完全正确，但是问题是说有没有人可以遵守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之前看过，在第十九章有人问耶稣，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得永生。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然后他就列了十条诫命，这些诫命，然后那个人说我都遵守了。耶稣说没有，你还缺少，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跟从我。其实他那些都没有遵守，连第一个就是要爱上你那样爱上他等根本没有。所以那个人听到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跟从耶稣，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门徒很稀奇说那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的确这个就是诫命，这个就是上帝的律法，但是问题是说在人我们都不能。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律法定我们所有人之内我们做不到，耶稣接下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就是41到46节。因为最关键的不是上帝的诫命哪些是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都做不到，最关键的你怎么看耶稣，耶稣是谁。因为你如果知道并相信耶稣是谁的话，你就不怕这个律法，耶稣已经替你完整地做这个律法，并且耶稣已经受你这位没有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应该受的惩罚。所以最关键的是你是不是认识，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现在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是更关键。41节开始，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所以前面，或者对不起，停一下，前面三次别人问耶稣的问题，那耶稣都没有被打倒，耶稣都胜过他们。现在换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所以当他们问耶稣的问题，耶稣都回答的，就让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堵住他们的口。现在耶稣要问他们的问题，也会一样会堵住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耶稣。所以第四轮耶稣也赢了，也胜过他们。好，第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再问他什么。所以耶稣说，论到基督或者论到弥赛亚，上帝所应许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你们的意见如何？其实这个问题很像、在16章我们已经看过的，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众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门徒就说，有些说是以利亚，或者先知，或者施洗约翰。然后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关键的问题，耶稣是谁？你怎么看他？那你如果有正确的回答，正确的信心，像彼得所表达的，那你就完全 OK 了。这边耶稣问差不多一样的问题，你们的意见如何？论到基督，他是谁？他是什么？他是谁的子孙？那谁的子孙？他们回答，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完全正确。耶稣基督应该说基督、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没有错。但是呢，接下来耶稣就问他们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所以就像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上帝圣灵就默示人，教他们写圣经的话，大卫也是其中一个，这个是诗篇110篇。所以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就是称这个基督，称弥赛亚为主，说主，那这个主是44节第一个主就是上帝，上帝对我主，就是对基督我的子孙，基督说，你这个基督，这个我的子孙，坐在我上帝的右边，等我把你基督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耶稣说，大卫怎么称他的子孙为主？所以没错，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大卫明明说他的子孙是他的主，并且上帝会告诉这个基督，大卫的子孙坐在上帝的右边，在天堂里面坐上帝的右边、第45节，大卫既称他为主，称基督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了解，不相信基督不仅是人，他也是上帝，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因为道成肉身，因为上帝成为人，所以耶稣又是基督，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上帝自己，上帝的儿子。所以基督会坐在上帝的右边，他的宝座，那这个是很关键，他的宝座不是像大卫的宝座，世上的一个君王。所以法利赛人所渴望的就是一个第二个大卫，大卫的子孙，就像大卫有一个很荣耀世上的帝国，那这个第二个大卫就是基督也会一样，就是一个世上荣耀的帝国，把罗马帝国赶走了。但是错了，因为的确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又是上帝，并且他的国度不是世上的国度，他的宝座是在父上帝的右边，在那里。所以他们错误了解这个基督是谁。那基督已经跟他的门徒讲，其实他也曾经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几天后，当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导人定耶稣死罪，他们就是会凭这句话定他死罪，亵渎上帝，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他们一方面不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第二方面他们更不相信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基督，是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可以说耶稣已经在讲到重点，关于他是谁，他也明明知道就是这一点 他会被定死罪，并且这个是最关键，不是律法哪一条最重要，就是你怎么看基督，你怎么看我自己。那你如果了解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基督，我是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救赎你，你如果认识这位基督，相信这位基督，那你就得救了，你不怕律法的控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上帝都能，因为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完全遵守了这律法一切的诫命，并且他受我们应该受的惩罚，因为我们遵守不到，透过基督我们就得救了。那宗教领导人非常拒绝上帝的儿子，非常拒绝基督耶稣。那谈到这个，我们就到这一章的结束。为了结束，我就想要从这边回到前面。所以关键的是耶稣啊是谁，基督是谁。那21章33到46节，我们就看到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他是被差来的，被他父所差来到世界上，为了被钉十字架上。这个比喻很清楚提到这个，他是房角石，他也是复活了。虽然那个比喻没有讲到他复活，但是他复活了。2000年前，耶稣就做完这个，做完一切需要做的，为了我们的救赎。但是呢，他复活，然后升天回到他父那里去。现在父要邀请所有人参加耶稣的婚宴，就是来天堂，在这个天堂里面的婚宴，所有人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就进入这个天堂啊。所以这个福音的要求就出去了，邀请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语言，善的恶的，其实在上帝眼里，凭着自己的罪我们都是恶的，反正他请所有的人，并且他也提供这个礼服啊，可以进入啊这个婚宴，什么都齐备好了，没有原因任何一个人不能进去。但是可惜很多人还是拒绝，他说我不需要这个，或者我可以靠我自己的衣服，靠我自己的善行，我的修炼啊。但是好消息就是说，上帝都做一切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一切的都齐备好了，都准备好了，他都白白的给我们一切。我们可以完全确定知道，因为上帝给我们穿上基督的公义袍子，这个礼服，我们会在那天在天堂里面跟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一起参加这个婚宴。终于这个新娘会跟新郎在天堂，就是庆祝啊，这个永远的庆祝啊，我们在基督里啊，因着他而得的荣耀。这章里面看到耶稣是多么关键，并且因耶稣所做的都全部都做好了，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很期待那一天，因耶稣所做的，因为他的公义披在我们身上。感谢主的恩典。Amen.